星期日仍然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719点，升445点，成交额148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49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86点，升171点。部分活跃港股，阿里巴巴113.9升5.9，腾讯控股384.2升9.2，美团198.1升5.5，吉利汽车17.94升1.0，盈富基金22.04升4.2，药明生物77.2升7.25，港交所374.2升14.8，京东集团249.8升6.2，协鑫科技3.74升3.7，比亚迪股份310.2升2.0。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9.633，瑞士法郎8.183，澳元5.421，加元6.053，新西兰元4.944，每百日元对港元5.8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12。日经平均指数报26,491点，升320点。港金报17,10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6.63美元，卖出1827.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港岛噶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富林苑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基督教华人坟场。重复一次啦，就系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富林苑有交通意外，车龙而家排到去基督教华人坟场。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去到柯达大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窝打老道九龙塘段去沙田方向，近住约道车多，龙尾去到圣座治大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芜湖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晚上的7:11，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的5:41，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屯门屯门市广场一期三楼3206号铺元气寿司、屯门康丽花园地下14号铺麦当劳、上环德辅道中243-247号德佑大厦地下恒香冰室、葵涌新都会广场5楼531和540号铺 The Short Pick、 西湾可兴民街50号地下活水亭、柴湾南湾广场1楼11号铺大快活、中环德纪立街17-19号德和大厦地铺云寿司、湾仔轩尼斯道176-178号地下和阁楼坛岛咖啡饼店、屯门新屯门广场2楼34-39号铺、川崎台日料理和黄大仙乐富村乐翠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常逢爱出远梦， 到晴朗时同迎候阳光，无用看得到才信，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角， 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 6月24号星期五，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啊！我哋首先听过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嘅主题曲《前》，作词监制有陈少琪，作曲编曲监唱张家成，主唱谭咏麟、张学友、刘德华、钟镇涛、陈慧娴、草蜢、李克勤、容祖儿、杨千嬅、雷友辉、吕方、张杰、张靓颖、伍柯月、梁汉文、林峰、卫兰、李杏霓、江海嘉、谷子乔、吴若希、胡鸿钧、林晓峰、萧海恩、严明熙同埋曾比特，正式开始今日嘅骚动音乐。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亦都预告我哋今日全城点歌大行动嘅点歌对象啊， 系啊，就系、是、星爷啊， 六十大寿 星驰， 耶！咁、yeah, 啊，佢嘅作品啦，佢嘅角色好多嘢，大家都即系由细睇到大啦， 真系香港人嘅集体回忆啊，唔使讲啊！咁啊，到底即系大家如果要拣一首歌俾佢，会拣啲咩歌呢？即系佢同埋佢啲电影都好多经典嘅， 本身都已经有噶啦。 咁啊，到底大家会点啲咩歌俾佢咧？同佢讲生日快乐咧？咁转头六点钟就一齐可以有呢个全程点歌大行动嘅。咁、啊，今日啦，我深信咧。你多咗个女神啦，由今日开始，应该严格嚟讲系由琴晚开始，你就多咗一个女神。 半夜见到啊， 半夜先见到啊你。 我半夜见到啊， 搞错啊。 但其实我见啲 post， 我见到都系早我几个钟啫。 其实系嘅，其实系，因为 琴晚发生， 因为都系夜晚先发生嘅事情。 系啦，夜晚 event 啊，好耐冇现身嘅张曼玉。 荷里屋， 荷里屋， 荷里屋， 啦，就延伸一个活动嗰度打碟啊。 咁啊，犀利啦！因为我觉得最劲嗰样嘢系，本身即其实都好耐冇见到张曼玉延伸啦。咁啊，再加埋你真系估唔到佢喺一个活动延伸，佢竟然个身份系一个神秘嘉宾去打碟呢样嘢先犀利。即系因为大家我谂深信认知当中张曼玉演戏好厉害啦，亦都有唱过歌啦。 嗯， 但系你应该系冇见过佢打碟嘅， 应该真系冇乜大家有机会见到。 系啦，咁我深信琴日公开打碟咧，即系应该都系第一次大家见得到，咁所以好多今日其实开一啲嘅社交平台已经洗晒版，哇！张曼玉啊， 我第一时间 send 俾监制，话晒佢都好喜欢啦、 啊。系啊，跟住然后又见到阿霆锋啊， 郭 富城喺隔篱跳舞啊，咁嗰个气氛非常 好、啊。我哋都好想访问佢 啊，如果有机会嘅话， 早知我就琴晚冲出去啊嘛，不过迟咗知啊。 如果你识张曼玉小姐本人，可唔可以话俾你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有一个节目叫《苏有音乐》，想访问佢。咁我哋可以寫短足俾佢嘛？ 係啦， 我琴晚已經喺度諗緊， 你已經諗緊寫張曼玉可以 應該寫咩啊？雖然都未諗到啦， 同埋即係冇諗過同音樂會可以音樂節目可以諗得上，今次終於有個機會啊嘛！ 係啊，但係因為其實咧，即係我都諗緊，我即係究竟講到即係打呢一樣嘢係有啲咩特別？因為其實琴日嗰個一個 event 嘅 DJ 啦，因為其實我哋講開都話，其實 DJ 都有好多类型，即系讲打碟嗰种啦， 系嘅咩？ 系啊， 对我嚟讲 ，DJ 得两个类型嘅，一种系开麦嘅、 哦， 一种就系打碟。 一种系男，一种系女添。 咁你严格嚟讲都可以系咁样计嘅， 因为嗰个唔同类型嘅意思系会按场合咧，即系打碟嘅 DJ 可能会有唔同噶啦。最简单你喺 club 里边要有啦， 系 咁跟住 bar 都会有啦，然后婚礼咧、活动咧 ，OK， 分得咁细嘅咩？ 系噶， 但系唔系都系嗰一套嘢嚟嘅啫嘛，即系你都系攞住嗰一套嘅架撑，你都系用差唔多嘅方法去打碟嘅啫嘛。 但系就系嗰个 DJ 个人可能会唔一样咯，因为其实有两大类型嘅 DJ 啦。如果喺风格上面啊，喺我理解，一种咧就系佢好专注某一啲曲风嘅，即系呢个系打 house， 佢出名打 house 嘅。呢个可能玩 hip hop 嘅咧，佢就一个 hip hop 嘅 DJ 啊。好多时候佢哋会专精一样嘢嘅。 O K， 系啦，因为实在音乐类型非常之广泛同好多。咁佢哋可能会按住自己喜好各样嘢咧，会专精某一啲嘅音乐类型。咁、另外一种 DJ 就系佢哋系 cross genre 啦，即系佢系咩类型都会打嘅。 系 咁，因为有一啲可能真系自己喜好啦，一啲就系喺工作上面用得着嘅咁。 有冇啲 DJ 打慢歌噶？ 有噶，有啲其实有啲会打 jazz 噶。 哦， 你上网睇有啲串流平台咧，即系外国打机嗰个叫咩 Twitch 咁你会见到有一啲外国人佢係可能开一个直播，跟住佢係真係所谓打碟啦，咁佢用黑胶啦，但係佢玩嗰啲嘢係你平时听嘅 jazz 嘅、 哦、 其实老实讲係、哦、我觉得呢个係个工具啦，你任何类型嘅歌、就算你广东歌 都 慢歌，其实你都可以用 DJ 嘅概念去做嘅，咁当然难度可能会高啲嘅、你按返个音乐类型，咁、所以有啲係会打成 set 都係 jazz 嚟，好慢好超嘅可以咁样嘅，即係唔一定係全部都係 boom boom boom on beat 咁樣嘅。 哦，因為我個人好膚淺啊，我通常喺嗰啲咧，嗰啲平台嗰啲 TikTok 嗰啲咧，都係 boom boom boom 嗰啲 DJ 啊，即係佢嗰個 boom boom boom 係由行出嚟嗰下，你已經 feel 到佢嗰個律動感好強、哦。 即係個人本身都 boom boom boom 啦，喺度喐下喐下，彈下彈，唔係即係彈下彈下咁啊。 好受歡迎㗎嗰啲，好多人就即係佢行入嚟未開始打碟就已經影住佢歡呼哇咁嗰啲咧， 都會㗎。係 啊，即係由你都知，即係全球有100大咁樣計㗎。咁就逐個我就去 stalk 佢哋嗰啲 IG， 就睇晒佢哋嗰啲，即係去認識多啲囉。係啊，咁啊嗰個動感係好天生，我覺得有時 有冇令到你有分心啊？聽到即係俾佢嘅舞姿同埋佢嘅動作吸引咗。 DJ 好多時候係你喺嗰個聲音上，你同埋嗰個視覺上，你都好緊要，因為即係點解有時打碟要有啲 VJ 啊？係即係你因為你打碟除咗個聽覺上享受咧。 視覺上 都係一個享受嚟㗎， 都真係㗎，會幫助到你投入到，呢個係真嘅咁樣。咁跟住即係所以頭先講，可能佢哋本身自己喜好或者專精嘅類型已經可能會有分野啦。咁頭先講場合都會嘅，因為譬如有一啲品牌咧，佢哋一啲活動好似即係尋日大家見到即係張曼玉小姐出現嘅嗰啲咁，其實佢哋 都會有時揀一啲叫 DJ 去做表演啦。咁其實佢都要揀嗰啲人嘅嗰個質地嘅，唔係淨係音樂嘅音樂風格，當然你要配合翻嗰個場合啦。即係你係玩啲懷舊少 disco 風格啊，玩啲 house 啊，定係玩啲即係你可能嗰啲場合就唔必要玩啲 dubstep 嗰啲，砰，你唔會咁痕噶啦，超啲嘅，等大家可以 舒服啲， 舒服啲 listening 係啦。咁呢個曲風上已經係一種選擇啦。第二就係打碟個 DJ 其實。佢都好似請一個嘉賓出席嘅時候，嗰、那個人嘅由佢嘅 outfit 啊，佢嗰個外貌啊、服裝啊、性格啊各樣嘢，即係如果佢知道個性格啦、各樣嘢，你都要配合翻個品牌。即係譬如我係 high end 嘅 brand 嘅時候，你揾翻嚟嗰個人，其實佢可能本身嗰啲髮型個 look。你睇佢嘅 social media，、 就 是、你已經有嗰陣除啦， 時尚啲嘅，即係冇咁 boom 咁樣嘅。 係啦，可能係唔同嘅。咁有時你見一啲街頭品牌嘅，咁可能佢哋會即係因為街頭呢個文化，咁你好自然聯想到 hip hop， 咁、所以咁揾嘅 DJ 咪就係啲打 hip hop 嘅 DJ 咯。咁因為你如果打 hip hop 嘅歌，你就會加入一個 scratching 即係質碟嗰樣嘢。 係 咁因為如果你club 裏面好少可會用質碟，唔係冇嘅，但係因為可能一個長時間幾個鐘嘅一個 party 咁，佢未必會用到一個咁樣嘅技術，或者嗰啲歌唔係咁樣樣， 唔 係 咁玩 咯，可以咁、可以咁理解啦。 即係同埋長期聽嗰個 scratching 嗰、那個係咪因為好攰呢？如果你幾粒鐘都係聽呢樣嘢。 可能會嘅，我都未試過，即係真正感受嘅好長時間。咁、但係因為嗰個音樂類型個風格，佢本身個文化係咁樣，即係會有 scratching 啊，玩嗰啲 vocal 啊咁。咁所以變相你歌已經係呢一類咯。如果你喺嗰啲品牌，好自然你會咁樣去聯想。咁你揀選嚟嘅嗰個人，佢究竟佢平時即係佢行出嚟嗰陣除係點樣樣？咁可能嗰種係有型啲，同埋即係佢哋嘅著衫啊，嗰、那個 vibe 都係一啲比較即係街頭品牌嘅。即係佢哋會咁樣按係啦，咁樣揀翻嗰啲表演嘢一樣啫、即係你 event 你要揀一個咩類型嘅歌手唱咩歌咯，即係最簡單你可 以 聯想。 啲 DJ 真係好大啊！即係嗰個範圍好好好廣闊啊！真係，即係你自己係叫做咩類型啊？如果咁計， 我係電台 DJ， 唔係呢一種啊，即係以外打碟嗰種啊，你係玩開邊一類型 ？Cross 咯，即係咩都有。可能因為我哋即係 EDM Friday Mix， 你咩都會玩下。 係啊，咁所以我有自己專精中意聽咯，但係如果打我未有噶，即系咩都会咯。 你嗰啲律动感应该都 唔够你睇嗰啲嘅， 我听嘅，听嘅， 你 听 嘅，你 听嘅， 唔够你系啦，嗰啲嘅。 咁人哋先天劲， 冇计啦。 系啊。 卷起空中花般的思绪，忐忑苦恋又令人沉醉，我怕我会没勇气再追。失足一跤，举止很失态。奇怪，决意远去到直了暗街，一刹邂逅，静看你头，触碰以后，冷静如任性思想争斗，看着你的意足跟我两袖，伸手安抚我伤口。

献上我的心，亦要适当去自慰。是我好胜，我爱可不是问题。不这样爱下个，便伤不到底。纯自愿恨成世，爱情不等于一切。共聚又离开，从来并未学到可以发誓。转眼漂流是哪一位？但学费都真的太贵。 的而且确，人生是可以跌落谷底之后再升翻上嚟。而一首好嘅作品，经过时间洗礼，亦都可以重新以一个新嘅生命咁样推出。平台由古巨基、吕爵安《漂流教室》。 单身却怕动心，我虽清楚知道你肯承诺，讲一世缺乏信心，又好想可跟你接近。从认识因眼震撼至今，藉口多不敢去探你的眼，浪费或糟蹋爱情能力亦满分。痛你痛一世，守愧，专注工作不谈情感，一手抛得，时机正在荒废。越渴望一切，越只字不提，越错乱跟你实际，越被你放位，越对自己很愧，连单身指数都要凭实力计，等你的短信持续放不低。一切偏偏咬身体，我想行动又怕关心太出轨。单身却怕用心，我想开始竟要你等，闲话中给我暗示有心，时刻的关注早现着约人。所有感觉竟然情愿收于心底，时机继续荒废。越渴望一切，越只字不提，越错乱跟你实际，回避你方位，越对自己很疲，连单身指数都要凭实力计，等你的短信持续放不低。越渴望一切，我想行动又怕关心太出轨，爱情遇上挫折，缓缓兜圈，默默转轨，期望得到安慰，动人情节空想到底，恋爱开关制，如情难自制，按错掣，什么？ 红座星凭实力单身。所有嘢都好似安排好咁，有啲人会理解做缘分或者系命运，单身都唔一定一世嘅。反应无半秒，全知晓。

之前，听我有姜丽文，爸爸放心，我出噶。 爸爸，我结婚啦！ 我结婚啦！ 涉及106女、64男，年龄介乎八个月至到89岁，包括41宗确诊和129宗无症状感染，主要涉及6个群组。新一轮全民核酸检测至今有29个十混一样本呈阳性，需要到医院复查。当局再次提醒，在全民检测午夜12点结束之后，仍未采样人士，健康码会转为黄色，不能够进入公共场所，不能够坐公共交通工具或者是离境，并且会由警方送到指定地点检测，直至有阴性结果才可以离开。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日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星期日仍然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咧，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去荃青交汇处嘅支路有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受阻，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丽景。就系荃湾路去屯门方向，通往荃青交汇处嘅支路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丽景。而在獅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仁安醫院對開的快線曾經有意外，意外事故幾分鐘前清理好，交通仍然是擠塞，而且龍排到沙田路近博康村。就是獅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仁安醫院較早前有意外，雖然清一場，現在龍尾都去到博康村。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的龍尾在稅務大樓，西行過海車龍排到維園道，堅拿道天橋過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龍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收費廣場。香港仔隧道北行因為車多仍然實施緊間歇性封閉措施。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的龍尾在空莊道橋面，加士居道過海車龍排到去渡船街天橋近果欄。另外東區海底隧道港島入口東行龍尾嘉華國際中心，獅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常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近香港单车馆，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在观塘游泳池。路面情況在港島，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東方向車多，龍尾東山台。九龍方面，觀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寧道一段交通繁忙，龍尾牛頭角定富街。窩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龍塘律倫街一段慢車，車龍排到聖佐治大廈。太子道西天橋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龍城迴旋處一段橋面的車龍排到太子道東近油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佛光街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段车多，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车龙就排到龙日村。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北港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在康湖居。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嘅地点包括尖沙咀口福街七号地铺船王、尖沙咀加连威老道二至六号、爱宾商业大厦 G02 及103号铺、星巴克咖啡、素管窟、爱琴海岸七座、葵涌号景台四座、将军澳都会翼城中翼六座、牛池湾彩虹村锦云楼、长沙湾福荣街539号地下大中华饭店、同牛池湾彩虹村金汉楼地下37号铺钻石冰室、牛池湾彩虹村金碧楼地下12号铺至尊中日美食、屯门山景村景安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啊！吓，翻到嚟啊，苏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我哋今日点歌对象星爷周星驰咁啊，佢做一两就呢个 六十大寿， 系生日快乐， 系啦， 虽然迟咗。 唔紧啦，佢都听唔到。 都系一份心意嚟嘅。 咁啊，今日继续啦，公开大家可以点歌嘅，有咩说话想同星爷讲咧？有啲咩歌你会觉得好啱啊？你谂起佢嘅咧，咁啊可以喺我哋嘅社交平台嗰度留言啦。 冇错，好难点歌俾佢，其实我谂落都大压力噶，因为觉得好似点极都唔够好咁样。 点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有冇听过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噔噔噔噔。 不过当然我就唔系点呢首俾佢啦，呢个太容易估啦。 睇下你点咩？ 亲爱嘅星爷。你好啊，虽然迟咗，但喺呢度必须要同你讲声。恭祝你福寿与天齐，庆贺你生辰快乐，嘿，年年都有今日，岁岁都有今朝，恭喜你，恭喜你。唔知你会唔会咬住上唇，觉得好感动呢？你六十大寿，梗系要好好庆祝一番啦。话晒你都系香港人嘅重要回忆。我敢讲，绝大部分香港人嘅幽默感都系承继自你嘅身上，唔识得背翻几句你嘅电影对白，又点样出街识朋友啊？所以每逢过时过节，大家都一定系睇住你嘅电影过。好话唔好听，我由 B B 仔开始已经睇紧《赌圣》，四岁嗰年我又喺国产007见识过你嘅刀法，又同同学睇住《逃学威龙》倾下偈、猜下妹咁。加上我由细到大年年新年都睇《行运一条龙》，遇难节就睇《回魂夜》，亦都会遇难节睇《行运一条龙》，新年先睇《回魂夜》，重阳再睇多次《行运一条龙》都试过，讲你听啊！不过即使国家有冇任务俾你都好。在我们心目中，你永远都是一个风度翩翩的少将。虽然食神的海鲜房不复存在，不过在我们心目中，你的电影就是永垂不朽。如果是都要在这份情怀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所以最后我要送一首陈清恩的《地球很危险》给你，因为如果不是有你的少林足球，这首歌应该都不会面世。因为你先开始听李香兰的《奔神上》。 很想待你，面对世间疯狂和混乱，这地球喜欢恩怨，巴不得跟你在太空取暖，让你平静做个美梦，躲开这个失乐园。天高地厚，就快也不够，一争一斗已不适合情侣畅醉晚游。当小温馨伟大到像虚构，在我怀内愿你当绿洲，我用风筝携着你走。很危险，下秒将地露天荒，当千纸鹤难以伴你飞，星海随便去寄居，足印融在陨石里。 是爱，那七宗罪便够杀掉未来。心比起空气就更大污染，就算逃入梦里去到海，怕幸福之门被炸开，很危险。下秒将地露天荒，当千纸鹤难以伴你飞，就砸向星光。此生可跟你同处天幕里，流浪太许，别了地球，留下壮举，只得你我。只需一寸赤地团聚，星海随便去寄居。不管来或去，火星踏碎，若你觉得已住不下去，那个星球你想去。 听过有地球很危险啊，其实呢首歌咧就系2009年嘅时候咧古巨基推出嘅作品嚟嘅，当初咧就收录咗喺佢嘅大碟《You Talking to Me》入边嘅。其实原来呢只碟咧再睇翻咧入边都有好多一啲电影嘅金句，即系除咗系啊，即系除咗地球很危险之外，仲有一首人生有几个十年啦， 即系嗰个巾帼枭雄嗰套剧啦， 又有冇脚嘅雀仔啊。 啊，飞正传嗰啲啦，系啊，跟住周星咧啦， 周星咧冇错， 我读得书少， 系啦，你唔好吓我， 嗰啲 系啦，咁啊， 几有趣啊， 好有趣嘅，咁啊，我就点咗呢一首《地球很危险》俾阿星爷，我觉得太啱数啊，即系嚟自佢少林足球嘅对白，咁啊，你又点咩歌俾佢咧？ 亲爱嘅星爷，你好啊！生日快乐啊，祝你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啊，你的六十大寿怎样庆祝呢？因为你没有 IG 和 Facebook 啦，所以呢我们都没办法知道你的近况啊。其实你是因为什么原因而不开那些 social media 的、啊、不过又这样说、啊、其实就算你开了 IG 都好啦，都好像不是很衬你的风格、啊、即如果见到你玩那些 Reels 和大家 sing with me 啊，硬是觉得有点怪的，反而就冇咗嗰种神秘感啊！星爷，你啊就系、是、要有呢种神秘感，先吸引到大家噶嘛。我同普遍人一样咧，其实都系由细睇你嘅戏大噶。以前屋企有收费电影台，成日都播你嘅戏噶。不过嗰阵唔知点解咧，就播得古装嗰啲比较多。咁嗰陣時睇譬如《西遊記》啊、《濟公》啊、《大內密探008》啦，而我最鍾意就梗係《唐伯虎點秋香》啦。我呢就唔敢話好似其他人咁癲咁樣就睇咗話過百次啊咁樣，只能夠話真係睇咗唔少次嘅。平時有朋友嚟屋企啊，或者去人哋屋企，唔知開啲咩嚟睇，就一定揀呢一套看門口嘅。嗰啲咩對聯呢都好多都識背㗎。不過我記得最癲呢，有一次就係我同啲朋友因為已經好熟呢一套戲，好熟啲剧情，就忽发奇想喺度谂，不如睇下啲英文字幕究竟会点样样译啊？于是乎就见到啲对联咧，佢嘅译法真系鼓励唔到嘅、哦，居然会系用 A for apple, B for boy, 同埋 Do a dear ray a drop of golden sun。哇、哦，真系好嘢！不过都啱嘅，俾我哋估到呢就唔系食神啦。仲有嗰时《唐伯虎点秋香》睇完呢啲英文字幕之后，我哋仲喺度谂，究竟呢一套戏嘅英文名会系啲咩呢？哼，最后俾我哋睇到，原来系叫《Flirting Scholar》啊，又译得几精准啊！至于你时装嗰啲戏咧，就到我再大啲之后睇啦。咁我最近咧亦都有翻睇嗰套国产007啦，可以话系我嘅挚爱嚟嘅。细个嗰阵时睇就当笑片啦。但系而家大个睇咧，就更加觉得你同其他编剧，譬如李力持啊、谷德超啊、张少伦啊，真系好犀利啊！ 嗱，首先啲对白，你哋又真系执得好仔细啦，即系每几分钟就一个 punch 噶啦，亦都令到好多成为而家大家成日讲嘅金句啦。而同时，你哋玩007系列嗰个角度咧，又真系攞得几尽，又攞得翻佢原本嗰个神髓，但系又可以恶搞到佢，令到嗰件事好系我哋生活会接触到嘅。而最后，当然就系成个背景设定啦，好多嘢都写得好重嘅。我谂应该你听过有唔少人话你哋系预言家啦，但我咧就更加觉得系你哋其实当年已经观察入微啦，亦都证明呢个世界有啲嘢咁多年都系冇变咯，先要令到我哋而家睇都身同感受啊嘛。阿星爷，最近你嘅旧拍档何李玉咁啊，又喺活动现身打碟啦。阿双刀火鸡姐上年亦都出咗碟。重新演绎咧，同你拍嘅戏入边一啲经典嘅歌，咁唔知道我哋一班嘅影迷、一班嘅 fans， 仲有冇机会可以见到你出现，甚至乎有新嘅作品呢？希望你快啲同大家见面啦！上等威风显现一身苦胆嘅波成常。首由上年莫文蔚推出《The Voyage》嘅时候咧，都有做访问，大家兴趣可以听翻讲啦。咁啊，里边拣咗一啲佢哋即系电影嘅作品呢一首即系《食神》里边嘅初恋，由佢去演绎啦。咁啊，好啦，今日我哋究竟点歌啊，会系拣边一首呢？ 你知唔知咩系噔噔噔噔噔噔啊？ 咩噔噔噔噔噔啊？ 噔噔噔噔噔噔噔就系。 Only you， 你唔系唱嘅咩 ？Can take me 世纪。 好啦，佢掹咗你支麦啦。首嘅改版应该好多人都会知道啊，即系《西游记》里边啊，嘉应哥饰演嘅唐三藏唱啦。 其实原版系边个 ？Only You 系嚟自 The Platters 嘅呢一首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860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1721宗本地感染，以及139宗输入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确诊125万多宗个案，医管局冇呈报新增死亡个案。本地個案當中有610宗核酸檢測和1111宗經復檢的快速測試陽性個案。有4間院舍因為有感染個案需要檢疫或者撤離，包括位於粉嶺的東華三院、方皇半替安老院、薄扶林沙灣徑的祈康會何善行夫人敬老院、元朗的松齡雅院以及屯門的富泰護理安老院。當中有個案懷疑涉及 BA.2.12.1 變異病毒株。學校呈報多199宗陽性個案，包括164個學生和35個教職員，涉及163間學校。馬鞍山富寶花園第一座要圍封強檢，受檢人士要在今晚11點之前接受檢測，政府目標是聽朝大約8點半完成行動。根據強檢公告，任何在今個月18日至24日期間曾經身處富寶花園第一座裡面超過2小時的人，也都要在今個月26日或之前接受強檢。俄羅斯出兵烏克蘭4個月，東部城市北頓涅茨克的烏克蘭軍隊接到撤退命令。盧金斯克州長說，軍隊在這個東部城市與俄羅斯激戰幾個星期之後不得不撤走，形容繼續留守被無情炮轟的地點變得毫無意義。他說持續的轟炸令這座城市幾乎變成瓦礫，所有關鍵的基礎建設已經被摧毀，90%的城市遭到破壞，80%的房屋要拆除。俄軍近日已經重重包圍北頓涅茨克，鄰近的利西昌斯克成為新的目標。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最低氣溫大約28度，明天日間酷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隨後幾日大致天晴，但有1-2陣驟雨，星期日仍然酷熱。酷熱天氣警告生效，而家氣溫31度，相對濕度6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通去荃青交汇处之路嘅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封路重开，龙尾系接近永德利广场。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嘅中线曾经有坏车阻路噶，啱啱清咗场一阵，车龙有待消散。而家沿住龙翔道西行去荃湾同埋上狮隧方向嘅龙尾啦，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近常月道同埋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龙尾就去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而沿住窝打老道上狮隧嘅龙尾就去到浸会桥面。

为自己的第一首拍台歌 Alan 说，歌词里面所讲过一种不敢由朋友跨向爱情，其实都是自己所经历过的，而录到最后一 take 的时候，他更加不其然想起当时那份无奈。 恋爱开关制如情难自制，按错制怎么都会白费。 监制徐浩，填词陈耀森，编曲徐浩、黄少明。上翻四个星期啊，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四位，有 Eden 红座星嘅《凭实力单身》。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Where we feel emotions， 相信你记载我每个故事，听见这印证这旋律的诗。 Music generator. Please select the genre. For electro house, press 1. For drum and bass, press 2. For head banging dubstep, press 3. You have selected. Your new song is now being created. Thank you for using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Here we go. 你要收听音乐星期五的 EDM Friday Mix， 今天同大家听的这个 Mix 呢，早几天 EA Sports 呢他就宣布他们旗下的 Formula One 一级方程式赛车的游戏系列呢有 soundtrack。所以他们呢就推出了这个的官方的 soundtrack， 也收录了一些电子音乐作品在当中，今天就同大家听一下里面有什么歌了。 听嘅都系嚟自 Formula One 一个最新系列嘅游戏当中咧推出嘅 soundtrack， 亦都系呢个系列游戏当中咧官方第一次出 soundtrack。 You want it? you down. I don't know why I know. We take you down. I need you to show. 今天大家听的咧都系嚟自咧呢个 eSports 里边咧一级方程式赛车游戏系列咧第一次推出的 soundtrack。你会谂到咧，即系同其他一啲运动嘅 soundtrack 嗰啲游戏 soundtrack 咧个 feel 唔同。你听到今日啲歌咧都系一啲重低音比较强啲嘅，即系如果你玩开 FIFA， 虽然好耐冇玩啦，但你会印象中系啲拉丁味重。而去到 NBA 嗰啲嘅话咧，就会系 hip hop 为主嘅，咁所以你会听得出佢哋拣嘅音乐咧放喺呢个游戏当中都有谂过。 Take it down. I don't know why I know. We take it down. I need you to show. 啲歌好似呢啲位，你会觉得有架跑车就会飞过一样。咁呢个三车总共有33首歌啦，有十几个嚟自唔同地方国家嘅一啲 artist。 take it, take it. Let me get it, get it. Get it, get it. Get it, get it. Free change hit me, I will play to keep you with me. Better to have had than not at all. We were chasing stars, cross the county lines, two imperfect bridges with our fingers intertwined. And I would do it all again, knowing I'd be left behind. 感觉都好似真系玩紧一个 Formula One 嘅游戏嘅感觉一样。其实里面出现好多 artist 啦，啲嘅作品可能你都有机会听过，啲名字都好熟悉，譬如 Marshmello 啊、Lasso 啊、Abstract 等等。甚至乎而家你听紧呢一首咧 ，On Boss 嘅 Move Your Body， 可能你喺一啲 social media 短片都有机会见过嘅。啊，呢个 soundtrack， 大家如果揸车嘅时候想感受一下嗰种 feel 嘅话，可以上网搵嚟听一下。今日节目时间够啦。下礼拜再见，拜拜。